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8集，国漫卷28，事件升级，解约神灯。微博上网友的节奏本来就很好带，一些营销号只要前排说两句，炒成了热门，节奏自然就升起了。尤其是最近漫画界的流量达到顶峰，其中又有秦修晨在其中的参与，是近期的热门话题。一开始，众粉丝还有网友都在极限漫端与神灯的账号间来回徘徊。眼下，柳编辑亲自下场推波助澜，让依依子宁的粉丝更加相信自家小姐姐十分委屈，一个个都用大号发同样的文案，艾特极限漫端还有情势。潜规则，娱乐圈跟商场也不算少见，但这些都是暗地里见不得光的，被摆出来肯定要被人钉在耻辱柱上。极限漫端内部一向和谐，现在却是站队的时候。又有着柳编辑一手营销号操控，几乎每个漫画群里面都在讨论这件事。事情已经发展到已经有其他作者亲自下场站队了。秦冉临时住的小区，程俊坐在秦冉身边的凳子上，修长的手指按着键盘，不动声色的一套连招秒了对面的攻击牌。外面，程木小心翼翼地敲着门。程俊放下手，把卡牌挪到秦冉的人物卡牌身后，压抑着声音说， 我有点事儿，你先打。 何文心急没有林思然那么高，至尊一星，秦冉一打五都不难，更何况程俊还秒了对方的核心输出点。程俊拉开椅子站起来，在转身秦冉看不到他的那一瞬，他的面色冷了下来。他看了程木一眼，示意他来书房。书房内，程木一进去面色也沉了下来。 俊爷，你怎么不让我哥去公关那些营销号？ 程木眼下是神灯的忠实粉丝，自然关注网上神灯的事情，网上的风吹草动他比谁都先知道。 再等等。 程俊打开书房桌子上的电脑，翻阅上面的微博还有营销号的消息。眼下网上已经发展到不堪入目了，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甚至连声音都有些风轻云淡的。然而程木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自然知道程俊现在已经是在风暴中心了。 这是墨家的资料，墨之怀还是很关注秦小姐的。 程木把一份资料交给程俊，他挠了挠头。 我哥说这件事跟魔都家族内战有关。 资料是柳家那边传过来的。程俊随意地翻了一下。墨之怀虽说是墨家三少，但他父母空难死亡，背后没有什么人，头顶还有一个堂兄墨之痕压在他的头上，但他依旧凭借着自己的手段掌控了极限漫端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出问题。墨之痕暗里动作不少，但都没能把墨之怀拉下马，尤其是这一次，墨之怀竟然还跟秦家合作了，他自然是坐不住。神灯跟依依子宁这件事能闹这么大，他在里面自然也参与了一手。墨家、柳家两家联手搞一个小作者，神仙打架，池鱼遭殃。程俊看完，把文件随意一翻，然后抬头淡淡地对程木道： 你去告诉秦家，微博上的事再放任半天，先别管。 程木啊了一声，他不懂程俊在想什么，但还是按照程俊的吩咐跟秦管家那边通知了一声。这边的程俊直接给柳当家那边打了一个电话。看到程俊的电话，柳当家有些意外，他抬手阻止正在开会的几位管事， 拿着电话走到一边。 程少， 语气里蕴含着丝丝忌惮。 啊，有件小事想拜托你一下。 程俊不轻不重地开口。刘当家挑眉， 您说。 电话里程俊说了两句，柳当家接完有些惊讶。 程少那边说了什么？ 看到柳当家惊讶的表情，几个人都围过来。柳珏当先开口。柳当家的手指敲着手机，他微微摇头，沉吟了半晌才开口道， 跟我们没关系，主要是墨家，不知道莫之恒干了什么，你们去查一下。被程俊盯上，莫家家主的位置他就别想了。 身后几个人闻言都面面相觑。 那程少有这么恐怖？他连魔都的事情都能管？ 论心计，天下少有能是他的对手。 柳当家重重地吸了一口气。 此人绝不能与之为敌。 说到这儿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转向柳珏。 四少爷没给我闯祸吧？ 没有，最近都安安分分待在他的公司。 柳珏开口道。 他虽然是快，但这点脑子还是有的。 柳当家颔首吩咐了两句， 让墨家的眼线给墨之恒带个消息过去。 柳珏直接去联系安插在墨家的眼线了，回来后又重新带了一个消息。 你说墨家人惹到的是那位程夫人？ 柳当家站在原地好半晌才开口。 他们疯了吧？难怪程三少会主动下场。 柳珏点头，可不是吗？这几天他们算是看出来了，得罪程俊还好，程俊还能给你喘息的机会，得罪秦山。秦氏总部之前并没有官方微博，后来陆之行加入秦氏之后，才让管理部门建立了一个微博。眼下微博建立时间也不到一年，不过这个微博平日里只转发一些活动跟广告，粉丝只有十几万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秦修晨还有秦冉的粉丝。依依子宁粉丝艾特官博的消息，官博没出半个小时就看到了。秦冉，整个秦家内部的老大，就连陆之行跟秦修晨在秦家的欢迎度都没有他高。公关部长点开评论，最热门的一条是， 请贵公司解释一下是怎么选人的。 看着这条微博，公关部长冷笑一声，直接拿起手机联系上司。 再等等。 听到上面的回答，公关部看着微博页面压制住自己。 我还要等多久？ 他有些忍不住要爆炸了。 晚上吧，应该会更短。 手机那头秦主任倒是挺沉稳的。 顾爷那边有动作，让他钓一钓大鱼，我再去跟六爷那边打个招呼。 好。 公关部积攒着怒火，他挂断电话，没几分钟就又接到一个电话。这一次打电话的是秦修晨的经纪人。 等会儿可以控评的时候，你发博文之前先跟我说一下。 秦影帝的经纪人语气倒是淡。 这么多年没出来，我看这些人呢，是忘了被金大学霸支配的恐惧了。 与此同时，极限慢端办公室，莫之怀也在联系秦氏。秘书站在他身侧，办公室里还有极限慢端其他几个高层。 三少，这件事你别管了，微博现在连热搜都不敢撤，里面绝对有大少爷的手笔。我知道你是神灯的粉丝，但现在这个情况，大少爷他握住了你的把柄，趁机要走极限慢端的执行总裁，那我们这么多年的辛苦就白费了。 莫之怀拿着手机。 这件事解决不好，神灯就废了。 他低着眼眸。 我联系一下秦氏那边， 神灯这件事最开始是秦氏那边开口的，他虽然是莫三少，但没有父母，背后积攒的势力薄弱，不能跟莫之恒硬碰硬。如果秦氏肯出来帮神灯，那一切就好了。论现在的地位，秦氏只要一开口，微博敢不撤热搜？莫之怀打完电话，面色变了变，他这个表情，办公室内几个高层跟秘书都知道秦氏的选择了，不由面面相觑，心底知道了一些结果。 大少爷，三少在里面开会，您等等。 外面突然出现了喧嚷声，砰，门被推开，门外一个阴郁的男人走进来，他似笑非笑地看向莫之怀。 三堂弟，爷爷让我来接管极限漫端。 这句话一出，整个极限漫端都被炸翻了。这意味着之前如日中天的莫之怀眼下彻底被架空了。莫之怀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心底思索着，就算出了神灯的事情，也不至于会这样。 爷爷说的。 莫之怀看了一眼，他站起来，身上气势半点不虚。 我去找爷爷，在这段时间内，公司里面的事情你不要插手，神灯的事情你别管。 莫之怀一边拿手机，一边出门，与爷爷联系。莫之恒微笑着看着他离开，然后淡淡地对身边的人开口道： 发布公告，与神灯解约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